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向您介绍英国的大学。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呢是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这所学校的王颖女士。欢迎您王老师。 你好瑞丽，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因为王颖呢自己也是在英国留学回来的哈，并且之后呢也是从事这个留学教育很多年了，所以对于英国本身这个学校以及对于英国这个生活的环境特别的熟悉。我们说说这个学校吧，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名字不是那么熟悉哈，简单给大家做个介绍啊。 是，好，谢谢瑞丽。各位听友可能大家可能对我们学校的话还有点陌生啊，那我们的全名呢是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啊，那我们学校的话呢建校距今已经有超过230年以上的历史，那这个地理位置的话呢也是相当优越，我们是地处于伦敦的东二区，是在市中心的位置，所以同学们如果是来到我们学校读书的话呢，其实你不只是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上学，而是其实你是在伦敦享受整个伦敦的氛围跟环境，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这个学生特别是我们中国学生愿意选择伦敦甚至选择我们学校的一个原因。 大概是处于伦敦的一个 东二区，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在这个北京可能类似于东直门就东二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对，如果我们说做类比的话离市中心的距离。 所以在这个学校里边大家的整个生活是和整个的伦敦市的一个生活融为一体的。 对，是这样，因为学校的话本身我们有五个校区都是在伦敦的一区跟二区都在市中心的位置，但我们的主校区的话呢是在我们东二区 Melland 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是一个封闭式的校园，包括图书馆呀宿舍呀教学楼啊包括餐厅啊这些，那同时的话呢大家出了校门就是伦敦，那你可以坐地铁就是很方便的哈，就是到达伦敦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因为我们需要出门的话大概走3到5分钟就是伦敦的地铁站然后就是我们的 Central Line 这条线然后大家其实去伦敦的很多景点啊包括一些可能女生喜欢购物啊这些都会很方便。 所以说如果到这个伦敦玛丽女王大学读书的话整个生活环境还是很好的。那说到您提到这个学校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哈也是一座很老的很这个很有历史的一个学校啊那这个学校里边比如说所能提供给同学们的一些资源或者是说我们比较优势的一些教学的资源在哪里呢 是对因为英国的话其实特别所谓著名的一点包括传统的一点就是它在这个教育上的优势那我们知道像牛津剑桥这样的这个非常知名的世界名校的话都是有超过800年以上的历史那昆曼瑞的话呢我们跟牛津剑桥比还是比较年轻的然后我们又是有230年以上的一个建校室那我们学校的话在很多专业方面跟领域都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是综合类的大学那比较突出的像包括我们的医科然后医科里面包括医学呀、跟牙医还有我们的商科还有我们的这个材料工程甚至说包括我们的语言学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建长的 综合大学刚才听您介绍的这里边真的是有一些人文类的科学啊还有一些像您提到的 理工科类 一些对对对所以是含概念比较广的是吗 对 所以像咱们如果是中国的同学目前在就读咱们学校的大家可能比较热衷的或者选择比较多的中国学生集中的是会有哪些学科呢 对我们中国学生的话呢基本上来讲大多数学生选择我们学校是在于这个商科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理工科的这个材料科学因为我们每年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同学来读博士都是读材料科学那是拿着全额奖学金来的那当然我们还有 像这个香港同学的话呢，会特别愿意选择我们的医科，因为我们医科的话呢，在全英排名第三，牙医排名全英第二啊，所以很多这个学生立志于就是读医科的，或者说以后未来当医生的。那还有中国学生特别愿意选择的一个这个专业的话，就是我们的法律啊。法律的话呢，昆迈瑞我们是排名全英这个第三，仅次于牛津跟剑桥，在伦敦排名第一。那我们的知识产权法这个专业也是跟我们中国知识产权局有合作，我们是位列于整个欧洲第一名的。 哦，所以说虽然可能很多同学在了解这个学校名字的时候啊，之前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很多学科还是非常突出的啊。 对，是的，因为昆迈瑞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我们开设的课程设置也比较广泛。那昆迈瑞的话，我们除了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专业排名非常强以外，我们的综合整体排名在最新的 QS 世界排名里边位列第119位，那位列全英的话第19位啊。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学生还有包括家长，大家特别愿意参考世界排名这样的一个大学的榜单，这个来讲的话，可能很多同学家长就比较喜欢参考排名的，会比较关注一些那当然我们也是罗素联盟的成员，这一点我们也非常的骄傲。那罗素联盟 Ross Group 的话呢，我们是代表全英最顶尖的24所大学那我们这个可以是相当于这个类似于哈美国的常青藤。Ross Group 的话，每年我们是从政府拿到的这个资金这个经费是最多的，基本要会超过一半以上，在 所有全英大学，就是在全英的大学， 对，所有全英 的资金当中， 对，全英的话，我们大概基本上是有100多所学校，那这24所大学基本上是拿到能够超过50%以上的资金从政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政府对这个罗素联盟大学的一个重视。 那咱们是其中， 对，我们 大学联盟之一， 对对对，我们是这个最顶尖的24所大学之一，我们也非常骄傲那当然，对于我们学生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会享有最好的一个科研的一个资源，那同时的话，我们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质量也是有保证的，因为大家知道这24所最顶尖的大学一定是说在我们的教学跟科研上都是并驾齐驱的，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欣喜的一点。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七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 在专业排名的领域上的话呢，其实我们像这个医科还有这个牙医都很健长。那我们牙医的话是排名全英第二然后医科排名全英第三那包括我们的戏剧包括我们的电影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经济学也都是名列全英前十的。那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材料科学也是位列全英第九这一点除了吸引每年我们很多研究生同学来读以外，我们很多博士同学都愿意特别这个选择我们的材料科学这样的这个专业来学习。那当然我们中国学生大部分选择会选择这个商科，我们商科里边的话像这个管理学呀，像市场营销包括我们的经济这个金融啊或会计金融都是名列前茅的，每年也都是很多中国学生来申请。 这个方面跟这个比如说咱们整个英国它作为这个经济中心本身所带来的这个环境哈可能也为这个商科它的整个一个发展提供这样一个整体的大环境。 是的，当然因为这个我们中国是有北上广深但是英国的确是只有一个伦敦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像包括金融中心对吧，包括文化政治中心全部都集中在伦敦那我们学校的话本身主校区我们离这个金融城也非常的方便然后所以学生其实从学习以外的角度来讲很大的一个体验是说我们会跟行业呢有很多的联系那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知名的企业的这些雇主会来学校包括课上给大家做客座教授让大家最直观的能够了解这个行业动态对。那当然因为我们跟企业这么多年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循环的这个过程哈所以每年雇主都特别愿意聘用我们学校的这个毕业生所以会来我们学校做招聘，那当然平时也会有一些实习实践的机会给到我们的同学们这边的话还想跟这个各位如果对法律感兴趣的同学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在研究生阶段的话单独是把法律的同学给分出来了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商法中心那是我们的 Center of Commercial Law Studies， 就是我们会把商法呢分得很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也好英国也好其实你在本科学法律的时候都是比较这个笼统的，我们涉及的这个范围也很广但是不会很专。那我们在这研究生阶段会把像知识产权法呀 呀、商法呀、航运法这些单分出来，然后我们单独会把商法研究中心放在了离我们这个皇家高等法庭还有各个律所知名的这个行业大牛非常近的地方，单独成立了一个校区、是便于我们的这个行业大牛还有这些知名的专家来给大家日常来上课，包括去做客座教授啊，包括跟大家互动啊，所以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我们的学生与实践的联系。 那同学是不是也可以到我们这些法律环境当中去实践呢？ 我们会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因为我们跟这个行业内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法律排名非常高，非常这个出众嘛，所以定期的话，我们也会有这个各个律所呀，或者说这些大牛啊，如果他们有一些工作实践的机会，也可以放给我们的同学，让大家可以去申请。 我觉得对于同学来说，去选择一个自己真正适合的专业，以及这个专业本身他实力很强的话，这样就够了。其实， 对， 我觉得像您介绍的有很多专业，实力很强的。其实我当时听您介绍，我就想到这个牙医，真的是非常的紧俏，或者说非常有市场，也是收入很好的， 对 将来一个职业啊。 是的，是这样，我们现在也开始更多的话会跟这个学生还有家长们就是解释这个排名的由来然后也是希望大家除了这个关注哈这个世界排名，包括英国国内排名这个希望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刚才就像瑞丽所说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在专业的选择上，就是未来自己想从事哪方面的专业或哪方面的行业跟领域，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不断引导中国这个学生大家开始思考的问题。那像我们这个在课程设置上有包括必修课跟选修课，也是根据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某一个细分的这个领域来选择你感兴趣的课程。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小组的课程，包括这种 seminar 小组讨论这些在小范围内让大家有更多讨论互动的机会。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咱们学校可能很多的中国学生是申请来就读研究生这个阶段哈。 对。 那他对于之前的专业，他什么样的专业要求对应我们学校的一个什么样的专业？他在本科读的这个专业。 对，是这样，共是分为三个学院一个是人文社科类，一个是理工科，一个是医科。那当然我们在理工科跟医科类肯定是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有专业背景的否则的话也是不太能够学像工程啊医学这样的专业。 学不下去。 对的。然后在这个人文社科类的话呢，基本上像我们法律呀、像经济呀这样的专业我们会要求同学们有一定的这个背景那像我们的这个商管学院的管理类课程，像市场营销啊，或者是说像一些语言类的课程，我们是很 open 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如果你之前学其他专业那想选择跨专业在研究生就读也是可以的。 那咱们学校会给到国际生或者说咱们中国学生一些什么样的奖学金的制度吗？ 对，当然会有是这样，我们也是欢迎非常这个中国这个优秀同学哈来我们学校读书所以基本上来讲每年我们都有一定这个额度的奖学金来给到这个大家理工科同学，如果你达到我们的录取标准不管是本科同学还是研究生同学，我们在第一年都会有这个3000英镑的一个这个学费的一个减免作为你的奖学金然后我们人文社科类同学的话，根据不同的院系，像法律呀、商科呀，包括经济学院，我们都会有一定额度的这个奖学金供同学们来申请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优秀同学。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博士阶段哈也刚才提到了我们有每年都会有全额的这个奖学金，我们也是跟这个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能够给中国同学们提供到一个免学费的一个博士的学习的这个机会。那如果大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话，我们是可以免学费，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 CIC 的话呢是免生活费所以理论上我们中国同学是不用花钱就可以来这个 Queen Mary 来我们学校这读博的 本科和研究生都可以。 对，本科研究生我们都是有不停程度的这个奖学金 本科和研究生也都有。 对的。 那如果是在咱们整个的奖学金的给同学一些这个回馈之后我们会觉得还会觉得像很多人提到的哈，像我们在伦敦来读书可能对于家庭来说可能支出是在全英国来说最高的吗？那整个的这个经济上的水平会是怎么样的呢？ 对，是这样哈，就是这个瑞丽提到这一点问题，可能是很多我们学生家长 很关注的， 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伦敦就好比我们说这个北京之于这个中国一样因为是作为首都，所以生活成本上我们的确是说会比一些其他的这个小城市的，或者说距离这个伦敦远一些城市要高一些但是可喜可贺的一点，特别好的对于我们中国同学的这个利好消息是说我们目前来讲英国的这个汇率自从脱欧之后一直跌了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从无形之中可以省一些这个成本那当然在伦敦的话呢，其实我们学校的这个学费哈跟这个其他大学来比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那主要是在于生活费，的确伦敦的话大家生活成本会比其他地方高一些然后主要是高在了住宿因为伦敦的话大家也知道跟北京一样其实也是这个寸土寸金， 房价会高一些 对特别是我们学校还在市中心所以如果同学们要是想在学校附近租房的话那可能会相对高一些但是我们学校的话是可以提供宿舍给到同学们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同学们优先选择住我们的宿舍因为我们宿舍有几个不同的标准中高低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择。那我们最高档的话每一周也是不超过200英镑的这个来讲其实跟其他大学是很平均持平的一个水平所以如果大家选择在昆麦瑞读书的话，选择住我们的宿舍然后大多时候你是自己做饭，其实生活成本上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控制的，不会比其他地方高很多但当然就是伦敦可以带给大家的享受跟这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可能去过英国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基本上这个英国在五点之后像包括这个咖啡厅啊有一些哈还有包括一些您可能想去的这个商场啊都关门了，但在伦敦的话我们是这个不打烊的所以大家可以其实是在这个课余之后去更好的体验一些包括博物馆啊艺术馆啊画廊啊甚至说如果你想去看剧的话，我相信伦敦应该是说是你体验英国文化英国戏剧最好的地方没有之一 是就是说同时所提供给的大家的这种各种文化资源还有国际化的体验哈，整个的这种带给大家的一些交流和感受的地方啊还是很丰富。那如果我们说到去伦敦读书的话可能有些家长会说，那我们对于同学会有哪些在学业上，一方面是在学业上另外一方面是在生活上哈给大家一些怎样的建议和提示哈 那其实我个人的建议来讲，包括我曾经作为一个过来人的一个经验体验来说，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是尽可能的就是我们说张开嘴去跟我们这个同学去交流因为昆麦瑞的话我们在伦敦我们有40%的同学在校生是国际学生刚瑞丽也提到我们在伦敦的话国际化体验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可以见到任何这个不同肤色不同面孔不同口音的人来跟你说英语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去多结交国外的一些同学跟朋友第一是提高你的英语的一个口语能力这个还有包括听说读写那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个人的一个小这个秘籍哈，也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跟这个同班的英国同学来结伴有包括写论文啊包括闭卷考试啊还包括课堂的话你听课的一些笔记啊需要这个回顾，那这些的话呢其实可能很大程度上有一些方式是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式教育的，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障碍那如果你有一个英国的小伙伴一起来学习的话，我相信他可能会至少他会把他的笔记借给你看，对，然后至少他会给你补充可能你miss 掉的一些课上的信息那包括你们在一起写作业包括写论文的时候他也可以帮你去检查你的一些包括内容啊包括语法是否有一些这个问题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七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 其实我们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关于我们整个学校什么满意度调查呀，什么毕业生去向调查呀，通过这样的这些指标的话，可能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我们学校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和实力啊。这个方面，您跟大家集中的来 介绍一下吧。 对，好，没问题。 嗯， 是这样，昆曼瑞的话呢，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百年名校哈，然后我们在这个提到排名上， 嗯， 我们整个世界排名119位。 嗯， 那在英国的话呢，我们是属于罗素联盟成员。那英国的罗素联盟的话呢，这个代表了全英最顶尖的24所大学。就是类似于美国的常青藤。 嗯， 那每年罗素联盟是从政府拿到的这个资金资助是最多的。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是伦敦大学成员。大家这个知道，我们是这个地处在伦敦市中心。那与其他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像King's 这个UCL 这个两大学院，我们并称为伦敦大学三大学院。当然还有其他，像 SOAS、Birkbeck 这些我们都是伦敦大学成员。那对于我们学生的好处在于哪里？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其他所有伦敦大学成员，我们来一起共享设施，包括我们的图书馆。也就是说，你其实可能在英国整个城市穿梭过程中，如果你想去到了King's 啊，包括这 UCL 的图书馆，你是可以进去的啊。然后你可是享有他们的一些这个期刊啊，包括文献的资源，来帮助跟丰富你的学习生活。 嗯，就是虽然读的是这一所大学，但是所享受到的资源是很多所大学 的。是 的， 是的。 嗯， 对，这个来讲可能是有别于其他很多大学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嗯， 对于我们同学来讲，其实你在学习的这个获得上会有更多的一个丰富的机会。那同时的话，我们学生刚才这个瑞迪提到的哈，这我们学生的满意度调查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率呀，包括毕业同学6个月内之内的起薪，这个来讲我们在英国都是名列前茅的。 嗯， 那这个呢也是得益于我们首先这个就业办公室，我们是给学生提供了非常丰富多样的一个帮助跟支持。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地处伦敦，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伦敦是这个英国最大的就业力市场。那我们中国的话可能还有北上广深，但是英国的确只有一个伦敦，所以大家在找寻工作机会的时候一定是伦敦的机会是最多的啊。然后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同学们更多的支持，包括我们去帮你 check 你的 CV 啊，哪里需要修改，哪里可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我们会定期举办这个大型的招聘会。那各个系的话也会举办 mini 的招聘会，因为我们离伦敦很近，所以雇主很方便哈，就是来到我们学校直接面对面的跟雇主进行交谈。那当然如果你拿到了一些面试机会，对于昆曼瑞同学来讲的话，其实你可能上午上课，下午就可以去金融城面试了。因为我们基本上坐地铁的话，可能只需要10到15分钟的距离，就可以到达对你想去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些来讲，是对于学生来讲，你求职就业这个路上，我们可以帮助你的一个很多。那当然，我们也是鼓励有这个想法、有 idea 的同学，如果你愿意创业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帮助你的。 学校可以帮助吗？ 对，我们是说 提供哪些帮助呢？ 对，是这样的，因为每年英国是给这个各个大学有这样的签证配额的，就是说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创意的话，你是可以跟我们学校来申请创业者签证，然后在英国来做开展你的生意。 嗯， 对， 好，谢谢。那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生活上的小提示哈，比如说我们学校会在同学们比如说去伦敦之前会有一些相关的生活提示或者是安全方面的教育吗？ 会的。是这样，就是每年的话我们都会在中国定期举办这种新生见面会，去英国之前我们会给大家指导，告诉你如何去这个做行前的准备呀。然后包括这个我们也会提供这个免费的接机然后到校之后怎么去注册呀，怎么去领你的身份证卡呀，这些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个指示跟指导，包括申请宿舍这些。那当然就刚才瑞丽提到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哈，我们也会每年都会跟我们同学来进行宣传。那我们也会在这个提醒学生的时候会跟大家说大家尽量避免要走这个夜路哈，在特别晚的时候就不要出去了。虽然是说可能有一些同学可能比较晚的回到学校，因为我们的确是离地铁站很近很方便，然后地铁也是到很晚，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夜晚出行。当然如果你有没办法哈，一定要出去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结伴出行。然后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这种几率。对，因为总体来讲的话，其实昆曼瑞我们还是很安全的。这基本上都是感觉没有任何问题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同学们有了很多方面的安全的 教育或者是意识的时候，这个无论是在哪个城市生活，大家都是可以很好的保护到自己的。 对对， 好，那最后啊，王颖，我们如果同学们或者是家长对我们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对其中很多专业啊，可能恰好是我想读的专业，而且排名这么好，实力这么强的话，我想进一步了解，可以怎么联系到我们呢？ 啊，没问题。然后大家的话，如果方便可以给我发邮件，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电话联系。那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拨打我的手机18811429511就可以找到我那欢迎大家如果任何问题的话都随时跟我联系，就是18811429511。 好，谢谢王颖， 谢谢瑞丽，然后也谢谢各位听友欢迎大家有任何关于 Queen Mary 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课程你感兴趣呀，想了解呀，都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 OK，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好，我们今天对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介绍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可以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2点半还有晚上的8点钟来关注我们的留学时间节目也特别感谢王颖对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介绍，谢谢您。 好，谢谢瑞丽，谢谢大家。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7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点半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6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它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它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已是故乡。 建设，传承历史，传播文化。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